国际主体思想研究所理事集体一行9月6号前往万寿台，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鲜花篮表示了敬意。